黄霸字次公，淮阳杨甲人也，以豪杰一时喜云陵，霸少学律令，喜为吏。武帝末以代诏入前赏官，补侍郎业者，作同产有罪和免，后复入谷审离郡，补左平义200石足使。平义以霸入财为官，不属右职，使领郡前谷计，不书政，以连称，查补河东军书长，副察连为河南太守丞。霸为人明察内敏，又习文法，然温良有让，足智，善御众。为丞，处义当于法，合人心。太守甚任之，利民爱敬焉。自武帝末用法深，昭帝立又，大将军霍光秉政，大臣争权，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，光即诛之，遂遵武帝法度，以刑罚痛绳群下，由是俗吏赏严酷以为能，而霸独用宽和为名。会宣帝即位，在民间时知百姓苦力极也，闻霸持法平，诏以为廷尉正，朔绝一狱，庭中称平，守丞相长史，作公卿大义庭中，知长信少府夏侯胜非议诏书，大不敬，霸阿从不举和，接下廷尉，系狱当死。霸因从胜受尚书狱中，在于东。即3岁乃出，与在圣传，圣出复为谏大夫，令左平义送机举霸贤良，圣又口谏霸于上，上擢霸为扬州刺史。3岁，宣帝下诏曰：制诏御史，其以贤良高帝扬州刺史霸为颍川太守，置笔2000石，居官赐车盖，特高1丈，别驾主簿车，提油瓶匿于室前，以彰有德。时上垂意于制，朔下恩泽诏书，吏不奉宣。太守霸为择选良吏，分部宣布诏令，令民贤之上意，使游亭相关皆蓄积屯，以善官寡贫穷者，然后为调教，至父老师帅武长，颁行之于民间，劝以为善房间之意，即务耕桑，节用植材，种树蓄养，去食谷马，迷谷迷密，出若繁碎，然霸精力能推行之，利民见者与次寻议，问他因服以相参考，常欲有所思察，则长年连吏遣行，主令周密，吏出不敢设游亭，食于道旁，污获其肉。民有与义府口言事者，事见之，把语语到此。后日吏还夜罢，罢见迎烙之，曰：“甚苦，食于道旁，乃为污所盗肉。”吏大惊，以霸拒之其起居， 所问毫厘不敢有所隐，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，相不疏言，把俱未驱除，某所大木可以为官，某庭诸子可以祭，力往皆如言，其志士聪明如此，利民不知所出，咸称神明。奸人去入他郡，盗贼日少，把例行教化而后诛伐，务在成就全安长吏。许成老并龙都由白玉竹之，罢曰：许成连吏虽老，尚能拜起宋营，正颇重德，何伤？且善助之，无失贤者意。或问其故，罢曰：朔亦长吏，宋故迎新之费，及监吏原觉不输盗财物，公私费耗甚多，皆当出于民，所以心力又未必贤，或不如其故，徒相议为乱，凡至道去其太甚者耳。罢以外宽内明，得利民心，户口遂增，至为天下第一。征守京兆尹至2000石，作发民志迟到不先以闻，又发济事以北军马不事事，合伐军兴，连贬制，有诏归颍川太守官，以800石居置如其前。前后8年，郡中御制。是时凤凰神雀朔及郡国，颍川尤多。天子以罢至姓中长者，下诏称扬曰：颍川太守罢，宣布诏令，百姓相化，孝子替弟，真父顺孙，日以众多，田者让畔，道不拾遗，养亲鳏寡，善助贫穷，欲获8年无重罪囚，利民向于教化，兴于行义，可谓贤人君子矣，殊不云乎？古公良哉！其次爵关内侯，黄金100斤，至重2000石。而颍川孝悌有姓义民，三老立田，皆以此赐爵及伯。后数月，征罢为太子太傅，前御史大夫。武凤3年，代丙吉为丞相，封建成侯，10亿600户。罢才长于治民，即为丞相，总纲纪号令，风采不及丙位于定国，功名损于治郡。使京兆尹张敞设分阙，非及丞相府。罢以为神阙，意欲以闻。敞奏罢曰：切见丞相请与众2000石博士杂问郡国，上计掌力守城，为民兴利除害，成大化调其队，有耕者让畔，男女异路，道不拾遗，即举孝子替弟真父者为一辈，先上殿，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，不为调教者在后叩头谢。丞相虽口不言，而心欲其为之也。掌力守城对时，陈敞设有分阙，非指丞相府屋上， 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，边吏多知分阙者，问之，皆佯不知。丞相徒意上奏曰：“臣问上计掌吏守城以兴化条，皇天报下神阙，后知从臣场射来，乃止。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智略，微信奇怪也。昔汲黯为淮阳守，辞去之官，谓大行李希曰：‘御史大夫张汤怀诈阿谀，以清朝廷，功不早白，与俱受禄矣。’信魏汤，终不敢言。后汤诸败，上闻案与西语，乃抵西罪，而至案诸侯相，取其私节中也。臣场非敢毁丞相也，常恐群臣莫白，而掌吏守城为丞相旨，归舍法令，各为私教，勿相增加，交纯散朴，并行伪冒，有名无实，轻摇懈怠，甚者为妖，假令京师先行让判易路，道不时宜。其实无意连贪真淫之性，而以伪先天下，故未可也。即诸侯先行之，伪生异于京师，非细事也。汉家常必通变，造起律令，所以劝善进奸，条贯详备，不可复加。一令贵臣明斥掌吏守城，归告二千担，举三老孝悌、立田、孝廉、廉吏，务得其人。郡士皆以义法令检视，吾得善为调教，敢挟诈伪以干名誉者，必先受禄，以正名好恶。天子加纳敞言，诏上既立，使侍中临斥如常旨意，罢甚惭。有乐陵侯史高以外属救恩侍中贵重，罢建高可太尉。天子使尚书召问罢，太尉官罢久矣，丞相兼之，所以言武兴文也。如国家不虞，边境有事，左右之臣皆将帅也。夫宣明教化，通达幽隐，使欲无冤行，亦无盗贼，君之职也。将相之官，朕之任焉。侍中乐陵侯高，帷幄近臣，朕之所自亲，君何越职而举之？尚书令受丞相对，罢免官谢罪，数日乃绝。自是后不敢复有所请。然自汉兴，言治民利，以罢为首。为丞相五岁，甘露三年薨，谥曰定侯。罢死后，乐陵侯高敬为大司马。罢子司侯赏赐，为官都尉。薨，子中侯辅嗣，至魏魏九卿。薨，子中四侯，弃王莽乃绝。子孙为吏二千担者五六人。使罢少为杨甲游教，与善相人者共在出，见一妇人，相者言：“此妇人当富贵，不然相术不可用也。” 罢推问之，乃其乡里乌家女也。罢即娶为妻，与之终身。为丞相后喜杜陵。